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1集。舒晴去秋叶那儿听了训，跟着夏侯炼整顿行装，准备去苏州。舒晴接到了他今年的第一张单子，秋叶让他这回自己下刀，夏侯炼只从旁协助。这次之后，他便不能赖着师哥，得自己独个做买卖了。他心里慌张，沿途穿花拂柳，大路在树林间隐现，树叶间漏下的光照在他握着马鞭的手上，好像一团火在手背上烧。林子的蝉鸣一阵又一阵，耳边的风飒飒呼啸，有时候迎面撞过来黑不溜秋的小飞虫，吓得他缩脑袋。夕阳西下，他们俩要露宿郊外。他生了火堆，烤了一只兔子，师哥在对面闭目养神。他看着天边圆晃晃的月亮，想柳梢儿。他们到了苏州行义，一路看见和街面并行的小河，琉璃瓦红漆门的亭楼水榭，人头攒动的店铺，红底黑字的招牌，上面写着什么上白细面酒器俱全，成造金银首饰，女工钢针梳具，满眼都是热闹。街上有光着膀子的人耍杂耍，蹬着布鞋穿着麻衣的手艺人演木偶戏，几个清官在十字路口坐场，咿咿呀呀的声腔隔了半条街都能听见。这次的倒霉鬼不是江湖人，是个盐商，家住仁风坊，过了虎墩桥往前走十来步就是他家。顶大的园子，挖了个大池塘接着外面的河渠，上面修水廊，中间建水阁，堆假山，四面成片成片的栽荷花。雇主是他的嫡妻，他做了一辈子生意，运了一辈子盐，勾搭了一辈子的浪荡女人。传言说他曾经和苏州另一个盐商的贵妾有过苟且，有人在郡圃寨堂看到他俩勾勾搭搭。那时两个盐商都被苏州府的知府邀去听戏，现在他年纪大了，色心没改，脑子却昏聩了许多。以前娶了七八房小妾，从未松过钱的口，一干数子该得多少就给多少。现在从南京接了个妓子回来，竟一口气送了五六个店铺到他名下。他的结发嫡妻咬着唇发了急，索性用一个铺子买了刺客，让老头早点往生极乐。夏侯炼和舒晴翻过墙进了园子，夜色正黑，月亮当空照着，烟水似的月光凄凄迷迷，满地花木浸在月光里，融融交成一片。池塘里的荷花开得正好，在夜里是暗暗的红，有一种别样的妖异。老头和他的新夫人在池子当中的生云水阁，四面都是池水，隔出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。青瓦白壁的水廊曲曲折折，绕好几个弯，连着水阁和陆地。主人仆役都睡了，园子像哑了声，只有叶子稀稀疏疏，虫子在阴影里叫。可细细的听，还能听见水阁那儿有甜甜的女人笑声，顺着风乘着水波传过来。舒晴跟着夏侯炼前行在黑暗里，猫着腰摸到水阁的龟背锦红漆门，窗屉上糊得软烟罗，夏侯炼戳破一层窗纱，能看见里头若隐若现的两个人叠骨而坐。 夏侯恋朝舒青使眼色，舒青猛摇头，夏侯恋做了个一刀斩的手势。他戴了面具，舒青看不见他的表情，只能看见他的眸子里有刺客独有的狠辣。他听秋月说过，师哥以前跟他一样不敢自己做买卖，有两年都跟在别的刺客后头当摆设。齐兰里还传了一阵夏侯窝囊废的名号。但是现在夏侯恋下手狠绝，横波一出必定见血，必定封侯，哪里像什么夏侯窝囊废。他打了个寒噤，深呼吸好几下，硬下心肠推开一点点门缝，猫身进去，夏侯恋跟在他的身后。他们的行走犹如鬼魅，没有声息。那老头吃饱喝足，将女人面朝下按在桌子上，从袖笼里掏出一个小方盒，掏出里头的药丸吞下肚。女人背对着他们，舒晴看见老头压着她，臃肿的肚皮在光滑的裸背上压得变了形，像一个揉得扁扁的面团。夏侯恋在自己脖子上画了画，指指那老头。舒晴扣动机簧，笛中刀无声地弹出笛鞘，他悄无声息地走到老头的身后，桌上的两人发丝交缠，身子剧烈地耸动，女人高昂婉转的叫声充盈了舒晴的耳朵。这叫声有些熟悉，舒晴忽然犹豫了，刀举在半空久久不落。夏侯恋在背后摇头，抽出横波打算帮他一把。舒晴甩了甩头，不再胡思乱想，万分狠绝地落下刀。刀划过狠厉的弧线，砍断老头的头颅。头颅从酒桌上滚落，鲜血喷了女人满头满身。柳梢儿原本吊着嗓子叫唤，老头的力量远不如舒晴，那下面的物事也根本不够看，可他还是得死命叫出来，还得又响亮又好听。幸而他学过昆曲，腔调高亢有力，惹得老头欢欢喜喜。他正叫着，忽然被泼了一脖子温热又黏腻的液体。他疑心是老头这不中用的呕了脏物，睁眼一看，却看见自己满身的血。老头还趴在他身上，他惊恐地扭过头，看见那失去了头颅的脖颈，切口平平整整，鲜血如泉喷涌。柳梢儿想要推开老头的无头尸体，可他抱得很紧，怎么推也推不开。他扭过身，喷着血的脖颈直往他怀里钻。 柳梢儿， 熟悉的声音响在耳边。柳梢儿打了个寒颤，抬眼看见舒晴一手拎着染血的刀，一手拿着一块素瓷面具，愣愣地看着他。另一个黑衣男人站在珠帘外面，他一眼认出来那是夏侯恋。他一下子明白了， 你们是刺客，你们是刺客。 柳梢儿想要掰开老头的手，一下没有站稳，和老头一起跌在地上。 来人，来人呐，杀人了，杀人了。 柳梢儿别喊了，我带你走。 舒晴丢了面具走过来扶他。柳梢儿惊恐地往后退，连带着尸体也往后退。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线，他声嘶力竭地大喊， 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刺客，杀人犯，杀人犯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别管他了，走啊。 外面一叠脚步声传来，还有火把的光。夏侯恋过来拉舒晴。 柳梢儿， 舒晴还望着柳梢儿，夏侯恋拉着他夺路而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